我的明天，我依然会憧憬。下起雪，怎么睡，怎么刚好，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等等忧伤还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，擦着雪不自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把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

是一样。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让母亲安详的自责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走险的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我还在这，青春之了。

再去说

给你。 Dusty, painting on the sky.